病了。苏州的事情不是牛病呐、啊，为了国事归咱兵在下。哥哥啊！心知中途嘛，遇着大雨倾盆。 对了， 你嫂嫂就该扎个所在，躲避躲避才是，何必要冒雨而归，成什么样儿啊？ 哟，他倒是找地方避雨来的。 哦，在何时啊？ 在什么那些这是 什么 雨？啊，雨备亭。 哦，雨备亭。 对了。 好可比的所在， 好不是、 哎、 然后又来一上林的树上 又来了一个少年的书生。 对了， 你嫂嫂他就该打不了出去了。 哟，哥哥、 啊、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怎么 那雨一下一大、叫他上哪儿去呀、 啊、这是的是啊。啊，姐妹，我来问你，这后来呢？ 哥哥啊， 哎呀，功名有什么凭据呀？ 我嫂子还吟诗一首呢。 哦，你还记得吗？ 我还记得嘛。 好，你来我听。 一宵风雨震青天，微坐悲亭不敢眠，竟欲冲身柳下惠。哥哥，我还得配上一句呢。 哪一句啊？ 天公配合巧姻缘，写首好吧。 嘿，吵闹起来，被邻居们讥笑，我的精明不在呀！哎呀，这。 下六十余封，便是病人换了出来，就是他爹娘偶得疾病，一次回去将他丢回娘家。今年子我王有道出城啊。在世上不以吃粮，总是不回孟家庄。但是他是苏密， 哥哥，您雇车干嘛呀？ 是哪样？木匠此时该以你去这台热气车厂是非来了，将你所女儿家的当讲则讲，不当讲不要胡言乱语。从今以后你要前世少管，才是我的好妹子了啊。 哟，我要知道您这个脾气，我也不敢告诉您呢。 哎，吃一直吃不要吃了，快快将病端正好了，哎，就快人也。 Thank you. 倒也可以方才出场回来，遇见你家小子得路慌慌张张，引导员外安人为你扶持而归，他二老吵闹一场，身染重病，你快快地回去全家的才是啊。 得路今在何处？ 得路哦，我叫他回去全家去了，有命堂口不来车辆，送你回蒙大庄，快快回去安慰他儿老才是啊。 哎呀爹娘， 哎，这是哪里说的？ 我们是暴露的。 南部地方的夫人呐、 王有道王大老爷。 什么？ 王有道王大老爷。 哦，什么王有道他同样吗？ 啊，同样、 就是你老爷。 哎、老爷老爷， 进来进来， 留点神留点神。 王老爷老爷， 老爷 请 来。 是。 有保单的。 有保单。 老爷请看。捷报回府王大老爷引牛道奉旨会是家臣苦其中的耳鸣尽是徐宝莲乐园。哎呀，我中了、我中了。 来，您乐什么呀？ 我中了啊。 您中了，看我这差点中啊。 谁说不是呢？哼。 哎，曹大喜钱 来吧， 还了曹大喜钱。 哎呀，妻子今日不便，该以多长休息。 是是，先完了啊。 喂，嘿，你看见没有？王老薪水还没下来呢。 是啊， 咱们先走吧。 先走吧， 正是三里方村的 改日讨钱文， 走吧。 老弟贤内提到大地也是天亮老弟世代喊宽苦长天不母不是

来朝去吧，去吧。 哪位是刘玄奇呀？ 门神 刘神春。 老师问声家也寒暑得不采用孟老师 三道之问 问及因处问声是死吗并无因子 实不相瞒前妻之卷不加其罗卷之中有三处人臀的余满贤妻若无禁止也能感动神鬼难得乎你我几位师生同房四年一时我之一呀 是啊 同房四年 启禀老师门神自幼遵奉太上感应天凡我因为少不善小大天日常之天臣妻弟子门神亲自重负忽然大意倾盆无耻于躲避只得在于悲天地狱 相见 有一夫人在内你若垂听怎奈一时也大万般无奈只得在天外廊下站立后至雨过天庭方走二人随共一交其实未交一言不知此事何为因之 走俺是不听因此我答结起正乃君子也 好事 夸奖 了 听闻命中你也曾在预备厅避过雨吗 你在预备厅避过雨来呀、 避过雨来听闻命中那厅内可先有一夫人在内呀、 不错先有一夫人在内吗、 有个夫人在内 不错不错 命中你可曾问过他的名姓呢 方才对老师言过一夜并未交言我也能晓得他的姓氏啊 如此说来年兄与那夫人未曾交言 未曾交言 实为交言呐、 实为交言呐、 哎呀年兄啊 哎呀老师啊 那婢的夫人不是外人吧 她是哪个 她是门神的 什么 是什么 父亲 原来是林晨 原来就是年少 请看请看请看 是金哪 是金哎呀年兄啊来门神回得家去请小妹一点至此我已母子有三次门神今天他 怎么样啊 休起了 哎呀你真的是起好了 老师啊 那一句 何会别离，今分休戚，令人问之方便，就该将令臣接回才是正。 我满臣遵命。 是啊，得日之秋， 岂肯 孤孤单往， 待你当前去， 明年再回 府。大年兄你呀，我要赴京。 请坐下。 大兄明年一同前去。 安臣大 夫了，实不愿送。 是 官职， 大愿人 难 应。红左金鳌，本善恶人。 我拿话得损损他，给你们姑娘出这口气。对，我就是这主意。有的说着说着，他来了啊。 摇醒啊！ 伺候朕？ 我呀，在这伺候我们姑娘呢。 哦，你在此吗？伺候你家小弟。 对了， 不用你呀。 哎，不用我，我这待会儿又怕什么的？ 啊，哎，怎么？ 啊， 外面有人唤你， 谁叫我呢？ 你去哪？ 啊，在哪儿呢？没人。 我俩出去。 呀呵。有的把我推出来了，推出来我也不走啊，我在这儿听活是怎么回事儿？ 娘子啊，这不是万不是，就是本人的不是。 no no no， 是这样。哎呀，啊，娘子啊。今天君父王有道的不知 no no no 是这样。哎呀，啊，娘子啊 no no no 不是这样。跪下去啊， 姑老爷给你们块垫子啊。哎，我了不起。 哎呀，岂有此理。娘子啊，不是这样，跪下了。 上夜 哎，居士们王有道，一人不好啊。 留你二位弟兄坐班。 哪位弟兄啊？

thank you. 来，请听尚长荣演唱的《平江晨曦》。 Lord 念我青春的祖国，拄着拐杖，步履踉跄，逃去遥望，走春川乡，这情绪我捧得怀，终生难忘，终生难忘。穿那凄凉的呼唤声，遥想 最后是李和曾演唱的《两代人》。